好，欢迎到我他乡周报。今个礼拜比较冇咁多啲爆料啦，因为 好平均啦，其实啲嘢 平均啦，啲古灵精怪发生料比较多啦。咁今个礼拜继续系随便揾翻嚟嘅三个主持 啊， 我杰特 啊，小姐啦， 冇错 系啦。首先讲咗一单 新 game 咯， 唔系最爆，亦都唔系最 爆。我新 game 例行会出现嘅问题， 新手游必定出现嘅例牌衰化爆衰化烂嘢。 爆衰化跟住明星， 又唔系例牌出现嘅，其实佢呢个情况都几罕见嘅出得。 系啦，咩咩 game 咧就系Square Enix 嘅新作《Sino Ice》。 Sino Ice 啦，系啦，即系水木爱丽丝。 系咁，基本上佢点讲咧？你個 Square Enix 佢出埋咁 Q 多手遊咧，其實年中都唔係，已經唔會係有啲咩話好注目嘅。 唔係，但因為呢只有啲人加成，啲人就留意咯。其實就 即係呢只 game 有咩特賣點啫？ 我其實就係呢日嗰班班底做嘅啫嘛。 萬人設咯，基本上只 game 係萬人設嘅。 啱、正常咯。 咁你明白呢咁嘅情況咧，即、就、係、是、你官方都 feel 到其實。即系唔会话唔会冇人玩，但系佢都唔会预佢系啲咩冲斗大作， 系啊， 系啦、啊，即系唔似当年百万亚瑟王咁，你抌晒成公司落去嘅， 咁结果一出嚟就咩咯？即系 当初冇谂到咁多人，因为正常呢啲公司咧都系用个事前登录个人数去推算嘅， 估翻嘅啫。 咁点知就系佢一嚟就。 應該呢啲唔係係外判，即係 Square 掛 Square Enix 名，但係即係營運其實都係後面整 嘅 公司。 呢個就唔 sure， 但係唔關事嘅，因為你server 呢樣嘢好蝦人，好蝦人估嘅。因為你預得多嘅話咧，你好難縮翻落去咧。 啊，當然啦， 你就好奉命大不掉。咁你通常寧願加，唔會想減嘅。 縮唔夠先，跟住再慢慢再加上去。 即系咁唔会缩到唔够嘅，但系佢估个数啊，真系估得太少。 系咯，即系因为佢估错咗咪唔够咯。 因为 server 麻烦就系你租 server， 你唔系话租，你唔系话出好似 租铺位，租铺位咁样咯。 系啊，租铺位一租位可能系啦，一租可能一你整个 server 起码 一年半载啊。 咁就冇一年半载，你连 set server 连成，其实几日就搞得到。 问题就系你问题就系翻去投资嘛。 唔系，但系你出租你唔系话短期 两难诶，呢啲我真亲身经历过两难嘅。第一，其实你真系要即时拍佢上去啦。如果你虚拟主机嘅话，其实咧系几乎系即时咁制嘅。不过问题就系咧，你有时你要 set 你，如果你个 server 系成旧都系你自己噶，你可能因为通常你唔系如果咁大型嘅流量啊，你唔会系咁样租个云端 server 就算嘅。通常就有个实体喺度嘅，嗰嚿嘢你要自己 set。如果你就算玩人 set 都好啦，都要玩人時間，都要時間。最慘嘅係乜嘢咧？哦，你而家啱啱開始好多人咯，咁我見人多，我走去租大咗個 server 啊。之後咧就點算咧？ 大家新鮮感過咗之後走咗啲人，咁點算咧？ 時限點算？ 唔係最依個例子就係兩年前 FGO 開頭咁樣咯，就係佢冇諗過咁多人玩，結果 server 拖冧咗，但佢一路拖下，就係佢唔知道佢以前維持幾耐，因為其實依個 佢都驚緊㗎，佢以為即係又係新市坑個情況。 因為當初由營運同埋泰寬班友，大家都其實係唔係太過 唔係太樂觀啦， 唔係樂觀嘅。你甚至咁樣就係甚至阿奈須喺訪問都話，佢諗住再咁做一年嘅啫。 唔係咁老實講，咁你逢親動畫改編嗰啲，即係你就算大作都好，都唔保證 未保證 有幾好玩㗎。 咁我好想講佢隨便嗰個例子 ，CC 當年。用三日時間30万下載，即係唔算差嘅數，而且你都見到佢而家玩到而家仲行緊啦。 我揾得穩著咯，其實係慢慢慢慢。 呢個數你聽完啦，好，跟住 Alex 呢邊啦，到而家呢個位置120万，呢個係幾個鐘頭之前嘅數字啊！ 哇！ 即係你諗下，你咁樣爆發，咁真係冇人估到，咁佢第一就係當坐第一下嘅，梗係遇唔到咁多啦。第二就係唔知你啲人 keep 到幾耐。 唔係佢開頭嗰個經歷嘅情況係第一日冧咗，第二日復修到放咗出嚟，好啦，即係之後 嗰啲硬開嘅， 硬開係啦，硬開跟住停咗再開，跟住就呼籲啲人就即係彈性 lock in 時間。 就呢個係老實講，網絡係低功能嘅，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只能咁樣，只有呢個形容詞可以形容，就係、是、因為你諗下諗到玩家點會就你嘅啫，你一定係自己計風值嘅啫嘛。係 啊， 因為我所 知，咁玩遊戲呢樣嘢從來都係都係我中意就玩噶啦，邊諗咁多嘅啫。 因為我所知就有啲人就攞嚟同前年即係而家被公認被譽為最賺錢嘅手遊嘅 FGO 比啦。 唔係嗰時精彩啦，咩奇蹟嘅三分鐘啊，唔記得。 即係當時我，因為我新佢出咗時咧，就啱係 好正噶嘛，即 係 Android 版出先嘅， 一日之內得廿分鐘去落煙嘅啫。 十八分鐘同三分鐘加埋二十一分鐘，係 啊， 嗰一日啊嘛， 係啊，好精彩啊呢、這個。 我就因為咁，所以一直以來佢iOS 版佢拖咗好耐，就拖到就係穩定咗啦，比較能上先先嘅。 本來 係 差一個星期啫嘛，好似啊。 差啊，但係因為拖咗好耐啊，我身邊啲 friend 咧，即係例如阿 LB 啊嗰啲，全部去上曬去，我未 同流量都有關嘅。而家你已經係唔夠，即係你個 server 已經唔夠力㗎啦，你仲開埋第二邊，你咪找死咯。 所以我想 話， 呢邊係兩邊一齊開啊。 咁賴嘢咯。 其實未開之前已經都俾人煩咗嘢。 估到㗎啦，其實。 未開之前就已經係講緊佢話佢iOS 嗰邊俾人周到佢，其實都唔算周咯，咁叫明顯。啲圖全部俾人改消曬。即系啲開胸嘅就着多咗件衫啊，啲大波變咗細邊 啊， 因為冇辦法幾樣嘢。iOS 佢 iOS 其實 Apple 呢方面係一路向來都捉得好緊嘅， 唔係好簡單，最簡單就係之前CCC 活動咁樣，因為原本佢PHR 嗰時嗰啲服裝係超性感啊嘛， 拖堂手傑克啊， 係啊， 著咗條褲裝條褲先， 唔係仲有咧佢CC 入面啊Passion Leaf 啊嗰啲係超性感啊嘛，去到iOS 版要全部執破曬， 冚翻幾件先， 唔係好我覺得好啲嘅，因為之前我覺得性感係過咗火，有少少難睇，不過而家執翻啲好睇好多。 翻嚟呢邊 好個原則咧就係佢會佢睇首先睇你想搞一個有幾張 cap 圖咁啊，自己俾嘅嗰幾張圖一定釘緊嘅嚟嘅，跟住佢會入你隻 game， 入你隻佢要求你開 server 俾佢入到去、啊、去試嘅，佢會 搶一搶先， 佢會隨便試一試，咁啊見到嘅都有問題嘅話就會同你聽 mark 翹住，佢會 cap 埋圖話佢 mark 翹住呢張圖唔得。就咁樣太性感啊！呢度有問題，嗰度如何那樣？佢會翻送上嚟話你聽，點解唔俾你上架？咁好明顯就係佢俾人抽過嚟，咁佢咪改咯。但係其實最恐怖就係因為我個印象中呢次嘅事情登錄得四五十萬嘅啫。但係 唔知啊，好似直經敲，突然間， 因為咪有一樣嘢嘅，我覺得佢突然間咁多人嘅原因就係呢個機有一個好算係佛心嘅講法咧，就係、是。唔使挨佢嗰個 受 唔使挨一大輪嘅古仔啊！嗰啲訓練課程 入機咪受抽？ 呢個理論咧好似得，但我覺得好簡單嘅問題啫。免費嘅師識唔識？ 唔係唔同嘅，一樣就唔係有一樣唔同就係、是，如果你唔使我挨一大輪嗰啲咩教學模式，就可以俾我受抽嘅話，我都話 我意思係，如果你對只 game 從來冇興趣嘅話，我拆埋，我唔使挨，我都唔會玩。 咁其實點樣講咧，即係冇所謂。 我反而覺得有少少啦，係真係事前啱啱講嗰單嘢啊，你改圖嗰度咧，引起咗人啲興趣。第一，你其實你冇從來冇人話你多翻三就唔好睇㗎嘛。咁你又 鹹魚菜又要 咁你縮魚量咁我啲貧魚黨咪大勝你 咯， 即係。佢有個多咗個新聞彈咗出嚟，啲人留意到好似畫風幾靚喎。 同埋佢出嗰日咩咧？又啱啱6月6號個仔仔生日啊，好似好正，好幾錯正。 所以 即係好多即係花邊嘢走出嚟。 會突然間多咗人留意佢，點解個手抽唔係佢一開始開 game 玩嘅人數，同埋佢個事前登錄嘅人數會有咁樣落差，就係因為佢可能真係 多咗，突然間 出前嗰兩三日真係。前幾日啫嘛，好似上架前一兩日，佢就彈改圖嘅新聞出嚟。咁你諗下，咁嗰下可能先有人留意到佢。咁佢哋咪屬於冇事前登錄大户，真係督嚟睇你什麼回事嘅人。咁嗰啲人咪會貢獻咗呢個流量， 一齊踩冧佢先咯。有啲 Lia 嗰種 feel 咁，又唔多唔少有興趣啦。啲因為近啲 Lia 都咩？ Lia 就好紅啫 ，game 真係好紅。 係啊，即係唔知點突然間爆紅，跟住咪連帶呢邊都有都。俾人留意到咯， 我成日話入邊有爆紅係冇。 嗱，講翻個 update 先，最新 update 先，依家情況好似見到嗰邊出塔仍然都係未聽緊嘅。 我估佢係諗住直接買新 server， 如果唔係會慢成咁嘅。如果佢係諗住租 server 嘅話咧， 應該面向 先。我實質操作過你邊檔都好啦，都係其實都係拍個掣。 寫個電郵兩三個鐘頭，乜都搞掂曬。 應該係大搞噶啦，應該從 即係好簡單就係用翻 FGO 位置就係、是、FGO 佢第一年咧，即係前年咧，佢萬聖節前後咧，其實搬 sofa， 一日死得好緊要，結果係結果營運方面就係把心一橫係換 sofa 嘅，係成個 sofa 換曬。 嗱，目前佢最新嗰一個 tweet 佢講咧，佢話喺聽日啦，六月十，即係我哋諗十號啦，今日十一號嘅晏晝嗰陣時候。就未聽到嗰時暫時係咁樣啦，咁 我估佢會再撲過咯， 應該會再落去噶啦，不過即係聽住先啦，顧 先。唔係英雄講就係、是、命聽唔緊乜嘢，有冇送石先？ 唔 係 FGO 嘅傳統就係、是、命聽唔緊要，送石得噶啦。 送埋唔少啦， 係啦。 但係而家咧講緊，即係如果嗰個呢個問題就在於咧，你拆得手手夾得夠唔夠快？因為呢度嘅賠償咧。是由你开账号开始计的。 啊是啊。 你未开账号呢之前赔的东西是不会关你事的。 是啦、啊、那正常咯。 是啊你 不一定的。不是说有些 game 是前面会赔埋的。 打阵松即是入、啊、你登入。 讲开手册我不计讲埋因为都是这两天的事。UUU 结成有个试用者。 是。 即是手游都是这几天开的。又是赔现在赔到开始手抽可以有30年。因为他就是那种赔嘅，有啲系赔嘅，有啲系送嘅、 啊， 即系佢好似而家好似40 万啫，即系跪趴晒地道歉，跟住啊送啦， 唔系佢个人数都比佢预期高，好似40万啦已经。 咁当纯粹当庆祝， 总之半卖半送嗰啲全部拆埋一碟，有30抽、 啊， 所以你拆手出啦。 咩几十万纪念嗰啲咁啊睇啊， 系啊 ，OK， 即系佢所以就會呢隻 game 就冇嘅，佢你真係開 server 嗰陣時未開 server， 你未開隻 game 啊， 登記咗你話 咁你拆手抽係不斷咁開緊新 account 噶嘛， 係啊， 咁你拆手抽拆得越快嘅人咧，咁你攞到嘅石就越多，咁你越拆得耐嘅話咧，你就越係攞唔到一啲，有啲賠償就冇理份啦，而家咁嘅情況就出現咁嘅情況。 总之而家就， 我估佢应该十一号会得一单，但系就应该唔会大死噶啦、嗯。应该就系会可能会唔稳定啊，成日 间中断咁样咯， 系咁多噶啦。跟住就应该可以 试翻七号个情况。 啊，都系都用 FGO 嘅讲法就系、是、快送声。嗰月、啊、好啦， 睇下点 系啦。依单嘢就等睇下两个月八号睇下会有追加资料啦。 跟住下一单国际新闻， 算唔算 ？Carpool Bebop 系啊，依嗱美國一間電視 唔係、電影化喎，係美劇化喎。 美劇化就買咗佢版權，就合同新 Y 合作就拍美劇。 嚇、啊，係美劇喎、 哦。係啦， 即係連續。 而佢宣傳賣點就係有份寫Marvel 雷神個劇本，會係其中一個劇本陣、 啊， 即係佢有其中一個啦。佢冇話在佢主力寫，但係佢主要打去做、啊、即係宣傳啦。 唔係佢本身畫家 Studio 本身做過圖嗰套電視劇係嘛？ 系啊，做电视 剧， 因为佢之前，因为其实 个制 片 唔 系个制片咧，就系即系就制片咧，就系之前做逃风云嘅、 啊， 而个编剧就系写雷神奇侠嗰个编剧， 咁请嘅啫呢啲， 呢 即系阵容嗰啲嘢， 阵容鼎盛啦，佢就宣称就系、是。 啊！但有人咩？有人大惨叫喎、啊！ 唔系好多人惨叫，包括我在内、啊，大家都叫做唔好搞。 即系又将无端端啲二次元嘅眼变做三次元。 咪呢套嘢一路间就系大交织嘅 ，Cowboy Bebop 佢。真係掂佢越去食，佢會掂嘅原因唔係劇本， 嚇、啊， 唔係聲優， 誒， 甚至都唔係畫面， 誒， 係配樂。 間月， 簡單講嘅就係間月陽子啫嘛。 O K， 成套戲阿道邊上咗狼子喺訪問都講咯，佢成日俾阿間，佢成俾間月就佢係間月寫啲音樂，俾寫啲配樂出嚟，佢聽完之後又自己去度畫面，度分鏡， 嚇、啊， 佢差唔多叫做佢度身訂，係為間月陽子音樂度身訂做個古仔咁滯啊！ O K， 咁即系依家冇咗街羊子，基本上呢套嘢可以 排啦。你而家买佢招牌嘛？你最重要嗰样嘢冇买到。 O K， 咁你我谂，如果冇街羊子就好简单啫嘛，一部空嘅科幻牛仔片啫嘛。 系啊， 老土到爆嘅 啲 三角关系。 跟 住几个人喺走嚟走去公路片咁样走嚟走去。 F 十五嗰啲啊嘛， 就系嗰类乜片？呢类乜片？ 科有女唔系四条仔， 只要科幻牛仔片啫嘛， okay. 大把啦。 咁如果我请山志文一去拍，又有咩情况发生咧？ 都唔关事，因为佢全都话唔系扮山志文有呢套嘢，系咪？ Okay. 除非佢话鸡杨子帮写配乐，咁啊唔同讲法，但系我觉得唔会。 OK， 咁有冇补充啊？ 冇咩呢套嘢，其实系。 嗱， 即大家都係覺得即係冇雞羊子，基本上可以拜拜啦。 冇雞羊子，冇雞羊子真係拜拜得嘅。 OK， 因為其實我大家唔係好期，我完全好期待卡波表。卡波，你睇聽佢生 check 啫嘛。反而嗱，依個 咁唔 講，唔係依套嘢咧，順便講埋啦。宣傳高得好勁，甚至甚至木村拓哉難得地好勤力地做宣傳，做桑個湯加話頭咁樣。 嗯 嘅无限主人拿咗嘢，好似收得真系麻麻。 我似好似撞，好似撞同几嘢撞咗，唔记得。 唔系啊，收得麻麻，即系有人又解释就系因为阿木村依年几个明星真系麻麻啦。 咁你后又系之手嘅又。 唔系啊 ，snap 问题啊 ，snap 事件啊。 吓， 但系呢套嘢就真系最初就谷套宣传都好劲，因为谂下。之前劍心三部曲成百億嘅大佬，咁收咁 係，咁即係同類型都係啲係咯武俠片。 佐藤健都收一百，佐藤健咁靚仔收起，咁更加紅，更加大牌，木村武又收唔到㗎。 應該預咗應該會更加好㗎嘛。 但係而家收 冇人估到啊！ 有甚至十幾廿億到啫，好似之前總之就係、是。初都上唔到頭五名，初初免咗首頭五名，跟住之後都上唔到頭五名榜啦，收票房。 嚇、 啊， 即係 咁嗱，係就係蓋會啦。 即係山治會成為，即係會有份參演就唔知啦。呢度就嚇，但係依邊咧就肯定成為咗主角啦。呢、這個舒塔係嘛？呢、這個咩疑似咩話？即係浮氣事件啦，即係係咯，有外遇。 哇！西門嗰依單嘢搞嘢幾單嘢就係、是啊、其實就係、是、山治就係佢啱做佢做完佢自己電台節目。 啊！ 咁就啱啱講開就話嘅踎流行就係影張相話 撈啊嘛，即係同邊個約會咁樣啊嘛。 我同同緊男朋友約會撈 啊， 請隨便使用，即係俾你啊 show 俾人睇話。 同啦，簡單啲啦， 即係 send 啲相就話我而家同緊男朋友約會咁樣。咁咧佢 send 張佢自己拍，反正拍喺嗰個錄音室張桌嗰張個窗度拍張前拍咗張相 send 咗出去。 啊！ 特工爆紅咗， 係啊， 紅到星優自己玩啦。名人玩啦、 啊， 藝人玩啦、 啊， 總之大堆玩去比埋 跟住啊，跟尾啦嚇， 係啦， 都即係唔關事啊，都嚟同你同 係查係突然間唔知咧，係瘋狂炒花生嘅，突然間係成班一齊玩嘅。 重點唔係山治雲嘅咯，係反而真係呢個咁嘅格式 pose， 個個都玩咯。 係估唔紅得咁緊要，因為其實呢個唔係新嘢嚟嘅，係阿山治自己話咯。是他自己講 嘅，即係你有名有玩，跟住之後嗰一個人咪個個都跟住跟風咯，純粹係。 係啊，係佢自己都估唔到，突然間紅得咁誇張嘅。 啊， 紅到正正係我睇先。 咁佢珍惜身邊嘅人有冇特別嘢講 咧？唔係阿田中，你話咪問佢發生咩事啊？阿田中，阿山治太太，因為紅到係 現山治太太， 因為好短，因為好似係呢個零鐘頭就砰砰紅得砰紅到成係200萬個reach數啊！大家 follow 嘅零零送得好緊要。系冇谂过咁快，因为虽然话山原一系好红，但系亦都未红到话你整张咁嘅搞笑，一张咁嘅假嘢。 系咯，即系冇人估到啫。 主要系点讲咧？日本 Twitter 呢啲人个特性都系咁样好事啊嘛。有咩好似好得意嘅嘢，咪 retweet 咗先讲。 即系点样讲啊？即系花生油 系啦。 总之有你冇你。 系问题就系佢冇谂过，又唔系咩特别嘅相，纯粹系只不过系攞即系跟风玩下啫嘛。啲女高僧玩即系玩嘅嘢。跟嚟玩下啫嘛，但係估唔爆咗咗。我見過咧，跟風嘅我聽我知道啦，就係、是、星優界中田洋子有跟過，小山光子有跟過，伊藤茉莉又有跟過。跟好似關節哥就好鬼死嘅， 個 衰公 係咯。 哇！唔係我同男朋友玩緊野球拳，整場面使用。 呢條友唔係玩嘢 嘅，佢唔開鹹，佢唔講話，佢唔開鹹濕笑話係會死嘅。 咪係咯。你都知啊！阿關本身咩人嚟啊？細關啊！ 聲優嘅三就鹹古鹹啃王啊嘛！ 杉田啊，阿關同邊個啊？ 唔係岩田光央、小野板昌也。 咦？反而唔係啊！杉田啊， 係唔排第四嘅，排都未追到啊！ 其實即 係跟住就係阿小關智一。 小關智下。 其實關智一最離譜嗰個嘅，佢嘅鹹佢開黃啃嘅離譜程度係傳説級嘅。 唔係，我真係間聲優公司又俾肯即係跟俾佢玩嘅。 係佢間公司，佢係咁講啱就係。佢間事務所嗰個社長係佢係小關出道時經理人嚟嘅， 咪咯， 佢副社長有啲人話，總之咧， 根本知佢先係揸飛。 總之咧，間事務所嘅原則就係、是、冇人投訴，冇人好嚴重咁投訴就飲嚟玩嘅。 OK， 咁而家佢依間事務所另一個好有名嗰、那個好有名嗰個聲優叫插田智和， 係咯，都係同一間啦， 同一事務所嚟噶嘛。 嗱、 而藝能人方面咧，好似有電視台主播有玩過。 啊 至於名人藝人方面就最有名就橋本環奈，嗰張相就瘋狂爆傳嘅。 唔係喎，橋本環奈好似另一張緊。 唔係嗰張係之後攞嚟比較啫，就之前嗰張佢係話佢喺高中畢佢應該畢所謂專業式，未必 係。我講係大家期待嘅劇照啫。 嗰張另一張啦，講下先。嗰張想話嘅係專業式，應該係只應該唔係畢業典禮，係純粹係即學期結束啊。佢睇坐巴士影嗰張我唔知有冇執過啦，但係哇靚到真係靚，真 係諗起啊！星寶好似玩過星寶， 哇嗱，我真係有個 攞吸塵機嚟玩。 系星宝都玩过啊！星宝玩过， 我哋做公关咯，顺便落嚟。 银河守卫队二玩过，死侍嗰张就话，请同男朋友约会，请随便使用，但要收钱。 货金啊，货金啦。 Deadpool 嗱要收钱噶 ，please pay 系啦，好多玩过啊，即系斯卡都玩过 啊，系啊， 都唔知几多，我今玩得几 大。总之你 up 得出大概都玩过。 系啦，系啦，咁讲开潮本华就系终于出咗啦，传说中嘅银魂。 啊、 果然是比红莲篇啊，估都估到红莲，我估都估到红莲篇的真人化噶啦。 啊哈，但系以我哋即系喺身边播出同时，原来香港都宣布咗会有上喎，其实 系啊，同埋好似都宣布咗话会有拍日剧化。 啊，系啊，有个 spin out 港家姐噶嘛， 三月中出完三月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一連串，因為佢而家入好似都仲，我唔知我冇睇回憶片，而家即係 幾大幾大規模， 係大規模。而家有電視好似仲播啲所謂叫總集片啦，即係精華片，好似有精華，我冇睇精華片啦。 同埋出嚟個劇照同埋啲動作，好似比預期中好咯。 係啊，因為最初咧銀魂出嚟咧就大家冇期待嘅， 搞 fit 噶嘛啲嘢係， 冇人期待嘅。但係出嚟係越嚟越似樣，除咗阿小律師係唔夠死於硬之外，基本上係掂嘅。 系啊，你嗰堆配角，即系要嗰样至关嗰样吓。 系系 乔本华奈啊，头先 系啦呢回事啦。但因为当初佢宣传已经讲过，乔本华奈系会牺牲式上呢回事嘅。而嗰张相真系有嘅。 预告片喺预告片播埋俾你睇啦。唉，咁你又唔使咩啦。 OK 啦，依家真系即系依个算系咁，大家睇千年一遇未笑呢回事啊嘛。 系咯， 依个喺银魂漫画都玩过啦。阿神乐话噶嘛。将一个千年美少女喺折磨喺侮辱佢，哇快感啊！咁讲噶嘛，而家观众咪睇咩咯？ 咁睇下啦，即系香港就八月头系嘛，八月上 OK 啊，依个我好想睇嘅。 系啊，到时应该大家都 因 为咩噶啦？ 大家信福田同一，因为其实应该咁讲啦。 之前嗰套咩勇者系嘛？ 勇者有 C Hero 系可以系得嘅，佢系有啲口碑嘅。咁。其他就 OK， 咁之前嗰套咁無限住人就有機會睇咗，大家睇下點啦。因為我覺得係乸乸地嘢嘅都係，我唔係因為算啦，要唔好再踩，唔好再踩無限住人啦。落次黑城唔係太好嘅，好講另一單就係Love Life Sunshine 嘅， 係啊， 難得官網地出出 自行製作嘅二創精品， 即係盜版啊！屌 OK 啊，咁其實唔止得翻嘅， 佢就唔止出公告咁簡單咧。其實佢仲聯絡咗虎月同埋名論嗰邊， 叫佢下架， 要求佢下架將啲同人精品，淨係同人精品咧，佢冇一個同人字嘅， 冇咯。因為其實咧，咁講就係今次單 針對係精品啫， 針對精品。因為其實佢就因為佢官網就講嘅，就話喺。佢唔係話淨係同精品店嘅，佢係俾人喺嗰啲夾公仔機見到啊，或者警可以換取嘅，因為你話同人通常同人精品就所謂有咩啊？喺 Man Books 買嗰啲整到咪一百幾廿件好cheap 啲一百幾廿件， 即係你唔 係一千幾百件， 係啊，你只可以 所以好少嘅啫嘛，根本唔構成對正版影響嘅，但係去到夾公仔機見得到嘅就肯定唔係同人㗎啦， 周家都 係咁。老實講啦，就係、是、我間屋嘅公仔機就攞買入咗貨攞嚟放，其實係嘅點講咧，係出佢唔漲嘅，即係主要其實一路講緊呢個同人同版權嘅問題入邊，我點解我哋如果有聽開嘅大家都知道，我哋成日都講。會講就係取代原作嘅問題。咁唐人節點解佢哋嗱同一波行動啊？佢係直接聯絡咗佢嗰兩間大通路，都同佢講，都仲係搞精品而唔搞唐人節。 係咪有冇證據證明？即係有冇係官方？因為我所知道就係啲網絡就話係佢收到方，但係就冇就係咩幫係收起咗。因為日本啲依類公司好興入。 有喺上面有上架精品嘅人话，睇 Melon Box 嗰边嘅人话咧系有人投诉，而佢要求下架嘅。咁仲有边个可以有本事去投诉呢啲嘢？ 系啊， 即係係 即係就算 係佢講明版，佢係講明版權方投訴。 哦，咁、哦、 所以肯定就係官方， 官方 直接揾咩咯 ？book 嗰啲去。 唔係咁可以理解，因為你講咗你鏟開呢啲嘢，你就冇留，淨係即係視同仁啦。 啱啱講到一半，佢就係主要講緊你。取代原作的問題，咁如果你是同人字的話，咁同人字基本上你是不可能取代原作的嘛， 依附在原作上面。 甚至是你要看得明本同人字，很有可能你要走回去看原作，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即是所以對原作來說是不構成任何的競爭的行為，甚至是一個宣傳。我覺得 OK， 我當我宣傳那部分，我當你 ignore 了它先，咁你最少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意嘛。即系我唔会因为你卖咗同人字而我嘅碟会卖少咗、嗯，即系碟又好咩都好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出个譬如我讲你出个官方毛公仔，你同人出个毛公仔，咁我官方毛公仔，咁佢可能就会面临个议责嘅问题。咁可能佢买咗同人一个就唔买官方嗰个咯。咁你咪会直接对我嘅嘢构成竞争，因为精品方面呢方面咧。就真係好容易會構成一個競爭， 啊、 即係雖然你可以話哦，同人字可能佢買咗同人字就唔買呢啲精品，咁都有嘅，但係佢冇一個好直接嘅替代性啊嘛。但係 同埋你同人字都始終有個正面嘅影響喺度、啊、 所以我已經 ignore 咗你個正面效應，我淨係講你負面嗰邊。同人字係冇乜負面效應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是精品嘅話，佢哋互相替代嘅可能性太高。尤其是當尤其是大家諗埋諗嚟諗去都係嗰幾樣，唔係你啲手機套啊，手巾啊，啲文具啊，呢啲衫啊，衫褲鞋襪掛布嗰啲嘢，大家諗埋諗去都係差唔多上下嘅。呢而呢樣嘢好有可能官方會出，咁兩者咪會有衝突咯。所以佢就佢呢次就係、是、以前點解會隻眼開閉就閉，因為你啱啱講啦，你做你咪做咗100多件， 你 同埋 即係話咩？我見過啲喺 MacBook 見到， 因為而家係興咗，唔係 MacBook 佢做嗰啲好少，其實主要係兩，係一個其實唔係 Melon 做先，係 Pixi 做先嘅，佢個 Boost 啊。你同人用喺上面出同人精品，然後佢會落單揾公司做出嚟嗰嚿 BOOTH 啊，嗰嚿嘢啊。主要是講緊呢樣嘢，因為佢令到佢會生產嗰方面容易咗好多，所以個人數參與人數多咗好多，咁你呢方面你搞得多嘅話咧，咁佢就冇啊，佢就點講啊？有啲細細地咧，我就當我當睇唔到，亦都唔會對我造成啱啱我之前都講啦，實際重大直接影響，咁你唔重大，我咪當你冇事咯。 屌一嗰一難聽講句，幾百件算鬼數啦。 你唔直接嘅，我都唔理你啦。 即係搏唔多個。 咁而家就問題就係佢同時觸及咗呢三條底線啦。你 數量多 咁下，咁你就咁佢咪喐你咯？ 咁一喐嘅，佢冇可能淨係喐你嘅公仔機嗰啲嘅，一喐就全部冚曬㗎啦， 全部冚曬㗎啦，啲大搞㗎啦，呢個就 咩？你冇好翻就係，如果你淨係喐嘅公仔機嘅話，你而唔喐同人嘅話，人會炸人嘅。點解唔喐佢？佢要賣㗎，咁你又有得咬嘅。唔好煩啦，全部殺曬。 所以而且唔係 即係走俾一俾先啦，點都好 而且咧，其實老實講啊，你如果大家知道同人精品就係最中意，除咗啱啱 up 嗰扎之外咧，又有做好 Q 大宗嘅出嘢咧，就係抱枕套。點解我一好攞我就係我一路都覺得呢個定價係一個好唔合理嘅定價咧，有乜理由兩塊布加埋收我成萬英嘅？ 就 係咯，即係問題就係呢個，但係問題就係有人肯俾啦嚇。咁抱枕套嘅最大問題咧就係 A 咯，即係 風化問題呢個 係就關到佢係冇錯，我知道你啲同人知都好 A 咯，好色情，冇咁大件，冇咁張揚啊嘛。 又係 咩酷型嗰個俾？ 唔係重點係。母親大人，你唔好將啲抱枕套攞出嚟曬都唔得啊！ 即係同埋個問題就係咧，咁官方嗰啲唔使買咯，因為你同行嗰啲咧，其實可以好 L， 但係官方咧就有條底線喺度。其實你見官方出嘅抱枕套咧， 一般係啊，除非 係清涼少少嘅，除非 H Game 出嘅。如果唔係，但係 H Game 出冇用，你都係唔夠啲同行嗰啲咁 L。 同樣係冇底，同樣係冇底限， 冇底啊嘛。 所以就你。 你知道既然啱咗，我就 你搞到佢個市場個 形象， 佢信唔信？ 咪即係嗰句啦，做量嘅啫，呢啲嘢你數量少，佢咪 都 唔係 嘅形象嗰陣時。其實不過相對地冇 唔係形象有嘅，例如話好似或迪亞拉咧，發現到其實同人隻傷係好少嘅，因為其實迪亞拉方面咧，官方管得幾嚴嘅， 有啲 光明係光榮捉得幾嚴嘅。 點解我攞 L 嘢嚟講咧？就因為咧之前《Girl and Patch》嗰陣時咧，其實佢捉嘅主要都係暴浸圖。 咩？你講少少先車啊？係啊， 佢 之前有個電視節目上咗啊嘛，話即係有間 cafe 用嗰啲嘢係咩嘛？唔係佢哋官方啲嘢啊，而且 呢個就之後嘅事啊。佢第一波嗰陣時咧就係先捉係暴浸套， 即 係跟住就係暴浸套之後就將其他同人精品一齊掃翻。其實佢本好明顯睇佢先後順序，佢原本係想捉草根咗，佢原本純粹係想捉普通套嘅。 普通套嘅，唔係因為係電視台播咗， 因為有因為拍得出頭料啊嘛， 即係幫人宣傳都變咗係。 拍得出頭料，你搞咁陰陽，好難唔捉你啊！即係一般嚟講，其實即係我係公司問題，即係嗱，佢咁講啦。江榮又捉得嚴嘅，所以江榮啲L 同字係算少嘅。有幾我所知幾個同人手咧，就係因為俾江榮警告過，結果佢唔敢再畫的阿拉同人字。咁啊，依個捉過啦。亦有啲咧就有啲可能佢唔理你嘅，即係基本上就係總之你唔好，總之就係你唔好踩。 你唔好搞到 搞到我，你唔好搞到我翻嗱，你唔好搞到我度翻攤，我就唔搞到敗狗。即係好似Lovefly 咁樣，Lovefly 同人字從來唔理噶嘛。多到你一頭多到你嘔噶啦，但 係總之你冇搞， 你出同人精品，但係踩咗我 上當翻喎。同人嘅情況，因為我比較扯遠少少，其實而家台灣嗰邊咧，有時就會出現噶啦。會覺得咩同人係灰色地帶啊，所以咁樣我哋出嘢冇問題，其他嘢諸如此類，將佢正當化嘅問題，其實從來嘅問題都係咁 簡單。冇正當化過㗎，從來。 給你方人哋隻眼開隻眼閉， 人哋放你水啫嘛，大佬。 給你方便你就唔好當隨便。 啊！ 即係你有翻個即係而家變成老人講，而老人噏後生仔噶啦。你唔好、你唔好即係唔好太過分，從來都係講緊你唔好太過分，佢就唔理你。咁你過曬火， 踩緊界。 咁你唔小心，你過咗火，因為啱啱講 boost 嗰邊你。個量實在太大，你撳上迫時，你望一望，你就知啦。咪諗 box 成一樣，佢行同一樣嘅行法啦。佢都係我你同人個作家出咗個精品，你出個病攰啦嚇，跟住話咧你要出，你點樣砌落件嘢度？點樣你知佢之後跟手咧，剩翻落嚟就係廠商做嘅嘢。咁你同人個作者唔使搞咁多嘢啊，多咗好多人搞。咁、你一旦你將佢正式化咧，咁有啲嘢就有啲界就唔可以踩啊！ 你就專做 咧， 就 逐個圈。 都係某老鼠樂園嗰種情況咯。 唔 係，即係得到正同你 講真嘅老鼠樂園咧，其實算都市傳說就係、是。其实佢对于同人创作其实就冇揸得你想中咁严嘅， 反而系某 都市传说， 反而系某黄色怪兽严啲嘅。 系啦，黄色怪兽就执到好严，但系都市传说虽然话依喺日本嚟 嘅，但系佢哋 其实佢系佢 差唔多嘅啦，边都系啊。 佢相对讲就系、是，其实佢冇嘅想，佢会捉，但系佢冇嘅想象中咁夸张。 我唔肯定系， 但 系好似我唔肯定系香港代理定日本代理，其实系出嚟接受个访问，佢哋系讲佢哋。鼓励二次创作嘅，不过就喺佢哋并不鼓励呢个色情嘅二次创作。入边讲到，嗰个佢哋入边讲过，佢系其实 唔系咁有啲系讲明 系 话唔希望你色情噶嘛。 其实都讲穿了都是这么回事啫嘛。 应该自己翻屋企搞啊，唔好攞出嚟。 唔系，即系呢个就系导致我咧，因为老鼠，因为就直接讲句啦。迪士尼喺呢方面其實佢冇一般人想中咁嚴格嘅，甚至外國佢其實二創係俾你二創嘅， 我唔使 你，即係咁過分啦，有嘅唔好咁過分啦，即係打第一俾下面啦，即係咁樣。 都係三麗歐嘅嘢，你 Hello Kitty 係捉得嚴，係捉得嚴過 Super Walk 嘅，就一樣道理嘅啫。佢其實講到尾，佢哋維持形象都係為咗錢啫嘛。 不過你講開同人，今次即係好啦，即係有一單出咗嚟就話即係。同人嘢當咗真係新聞， 唔係嗱，依家就係報錯咗，就係電視台報錯咗卡呢 關，即係一個點樣講？大家我覺得唔應該犯嘅錯誤嚟嘅，其實好明顯嘅呢個又。 我又唔敢講喎，因為關就嗱，依個電視台節目就報報一種咩卡呢關一種零食啦， 冰棒啦， 咁就一種叫做火星味 火星椰子味， 咁咧依個 即係佢係介紹啲你唔知嘅味道嘅嗰個， 唔係好難嘅，好老實嘅。 冇錯，呢樣嘢我覺得唔出奇。日本你知零食，日本零食好莫名其妙嘅，即係講就係、是、你去日本嗰啲零食店啊， okay. 或者紙板機。咩嚟噶？即系睇过呢啲， 即系见到火星都唔觉得奇怪啦，所以变咗。 乜火火星椰子啦、 啊？最麻烦嘅系呢类嘢，其实有时系好难认，好难求证， 因为太多啊！好啱就系你入我入我去日本见嗰啲自动售卖机啦，古灵精怪味，一大堆，你知唔知道噶？可能你去第二次冇噶啦。 往往有时甚至你走去问个公关，公关都唔交叉咪，唔交叉知 啊！ 即系咩？佢系冇诶，系呢个系冇做过个。可能是做不够， 做唔够 research 咯，我觉得系、 啊。但系可以原谅嘅、啊，因为真系 唔系，但系咪搞到咩咯？即系但系对面出声话话，根本冇呢只味咯。 样衰咗少少啫， 系咯。 但 系 因为 其实富士近排即系报错料都唔系。 咪富士咩系濑嘢濑好紧要，因为富士 宫崎骏之前都濑咗嘢咯。 唔系应该讲就系富士其实大镬都唔系依个事啊，因为富好间就系、是。富士自以前富士月九系一直以来系日剧嘅黄金，都系叫黄。依边而家仲边有叫富士月九要咁啊？依歌你唱啫。 吓， 旧好今年年，好似旧年年尾咁样，最劲嗰几套日剧都唔系富士咧。 吓， 嗱，旧可能今年年初最，旧年年尾富收视二十点嗰套收视点嘅日剧，唔好计嗰啲即系几季翻嘅一几系列一路系列嗰啲啊。 同时 同时咧单季 TBS 二十点。 系咯。 甚至冇咁勁嗰套《甲女女王》都唔係富士噶， 啊！ 結果富士入咗，即係上上傳聞就話富士打阿青野源添，因為飛野源打冧咗佢，即係佢講笑，可能唔關事嘅呢啲。 應該冇得講喎。 富士好似又換咗社長添，搞到亂大浪。 啊！但我即係見佢新聞搜集嗰度，好似真係有少少問題咯。其實 富士真係依個都幾大鑊。 係咯，即係你之前宮崎駿人哋 Twitter 即係做自己，即係攞酒瓶去扮宮崎駿，即係退休。 我係開玩笑， 開玩笑。係啊，即係今次又係咁樣情況。今次即係講埋點解會關動漫事啊？原來卡哩卡哩君今次嗰個火星椰子味咧，係出自呢個高達嘅。 講鐵姑嘅，係鐵姑啃嚟嘅。 係啦係啦，即係呢個。三十月食嗰只椰子啦，同埋个样Galio， 但系不过佢真嘅喎， 成样 你话有我都唔，我系唔会意外，好啱就同铁骨合作啫嘛，周时 但系咁有合作应该有留底有痕迹噶嘛， 咪真系唔知道几压多啊， 咪话查证不足咯， 查证不足，可以接受， 你有阵时啲嘢你揿多两揿，其实你发觉到根本揾到源头嘅话， 系啊， 我觉得。另外唔播嗰、那个， 唔系咁讲就 系 一不做二不休，卡如果即刻出个火星椰子味，我点 系咯？要 PR 呢个 PR 都可以做嘅，其实啊， 系咯， 睇下新翻时兵仔或者兵仔肯搞咯， 系啊，一不做二不休啦， 咁玩咯。 好啦，咁今呢两星期差唔到此为止啦。咁下两个星期就希望有啲比较多啲，比较正经啲，你冇咁花生啦。好，下一集 咁花生都从来都系做动态常态嚟噶啦。 咁啊系，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动漫界咧发生好，即系发生都系发生好嘅。 即系你真系有事件， 大镬影麻烦噶。大佬下都去到啊，去到啲好坚硬掘掘嘅嘢都几头痕。 系咯， 好咁下一集再见，拜拜。